天气昨天刮风，所以今天早晨我出门的时候还是能够看到点点星光的。这是来自于 Twins 的星光游乐园。早晨的七点钟，这里的音乐，这里的声音，希望可以作为你的闹铃清醒，歌或者人。带你出发，七点钟准时开始了。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天还没有完全的亮。早晨出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力集中一些，尤其是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 开往早晨的午夜，终将拥抱的季节，让我们别爱人那么狂野。不画边界的原野，愈合抱歉的感谢，这好的已足够，吻你多温柔。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想爱那么真，功败却成曾无人的诚恳，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曾阻挡每个梦，每一道门终于也可能无限可能自由发生。曾想爱那么真，功败却成曾无人的诚恳， 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困，所以我需要这样很有劲儿的歌来叫醒我。 曾想夜那么黑，每个清晨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都是认真。 一早辛苦你们了，在被窝里面就要跟着一起在奔跑起来的状态。欢迎一下珊珊、静、莉莉、海洋。晨开往早晨的午夜，我为什么又想到了这首歌呢？哎呀，这首歌在早间出现的频次真的是太高了，因为一早出门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哎，我昨天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蒙蒙的天色哈，有的时候真的分不清楚，尤其是我一早一晚两个班在同一天出现的时候，我就会恍惚一下，然后下意识看一眼时钟，再看一眼手机，希望那不是梦境。 我想念飘着雨的橱窗前，从不曾这么靠近你身边，你把手放在我的口袋里面，笑着眼角还有雨水。你说如果这样走到冬天，你就会让我亲吻你的脸，如果感觉真的都没有改变，你就会是我的永远。你说好喜欢下雪的感觉，你会躲进我的真的把它当作诺言，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我还在等待，等待着你的出现，等着那个冬天，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好近却又好远。再见，陪我等你的那条街也没有了季节。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蜻蜓 FM。 你说如果这样走到冬天，你就会让我亲吻你的脸，如果感觉真的都没有改变，你就会是我的永远。你说好喜欢下雪的感觉，你会躲进我的衣里面，仿佛里面是全世界，我真的把它当作诺言，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那个冬天好近却又好远，忘了说再见，陪我等你的那条街也没有了季节。一直没来的那个冬天，最后一次见面，忘了说再见。 冬天的清冷的早晨，昨天刮了一晚上的风，所以要特别感谢今天早上还有这么多听友如约的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报个到打个卡，欢迎一下很早就睡不着等到六点多忍不住来给我发微信的千爱，家在远方，他说不好意思啊，昨天晚上听了一晚上粤海新歌，顺便在早晨六点钟也来打个卡，欢迎费劲儿好实在，说句心里话，歪清风飘扬小闪 berry 珊珊，还有没有没点到名的 Percy Patty。 我都说了哈，今年还剩下不到五期的节目，说到就要做到，在每一个周末的时光当中珍惜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和你们一起听歌。 说得到做得到，不通道就没道理在一起，你不需要不想要就

的矛盾。 四季流转，歌声不断，只要出发，感动从来没有终点。 就躲起来想逃，你给的回忆有太多抹不掉，我却还在烦恼，是我不好，没能想到躲不掉，多么想知道对你的好忘不掉，剩下苦笑你看到，你对我多重要，多么想让你知道对你的好抹不掉，颤抖的嘴角没想好该怎么忘掉，太多抹不掉，我却还在烦恼，是我不好，没能想到躲不掉，多么想知道对你的好忘不掉，剩下苦笑你看到，你对我多重要，多么想让你知道对你的好抹不掉，颤抖的嘴角没想好该怎么忘掉， 太知道怎么唱这样的电影 OST 了，确实能唱到很多人的心里，毕竟也是怎么说呢，闯荡过北漂过啊， 小金金助文想知道，这首歌呢是作为了陈柏霖和郭采洁主演的电影《曾经相爱的我们》当中的一首插曲。这部电影呢已经上映两天了，据说还没有突破2000万，但是呢整个的电影的宣发真的是花了重金的，请到了小金金志文、隔壁老樊、房东的猫、冯提莫这些人气歌手来演唱了好几首推广曲和主题歌、片尾曲、插曲等等等等，真的是相当相当的用心。就是不知道接下来票房会不会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期待。而另外一部电影，昨天我们也聊到说是曹炳坤自导自演的电影《只要你过得比我好》，就是因为可能票房太过于惨淡吧，不得已选择了提前撤档，再找一个时间跟大家见面。所以希望那些真的是付出了很多心血、付出了很多金钱的好好拍电影能够值回票价。好了，待会儿回来。 2021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他。我怀念这伟大的时刻， 国家陈良路杂家道覆盖全球， 这振奋的瞬间，怀念那些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忆。 京津冀之声将协同 3D 广播媒体合作， 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全面启动，登录听听 FM 客户端，聆听并分享2021那些让我们难忘的声音记忆，一起用声音回望这一年。 北京移动 Plus 会员省钱秘籍来袭，实际流量1元购，月领5元话费券、美团外卖等权益，1分钱起，购物省100元，首年0元享，省钱来移动。快关注北京移动权益市场办理。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刚才说因为不得已哈，选择了提前撤档那部电影，是想把这首歌送给他，希望他早日度过寒冬，迎来暖春。 收到你的信，带来最近你的消息，忙碌生活里唯的惊喜，像一颗兴奋剂。南方阳光满地，台北走进飘雨冬季，你说别忘记早晚加建议。深深在夜里，我把回忆反复温习，像认真的孩子写完日记才能够安心的到梦里。每个心中秘密都在梦里苏醒，燃烧身边寒冷的空气，温暖到天明。我挽着个冬季，你是否已无往昔，恨不得睁开眼就能闻到夏日气息。我挽着你的冬季，爱你的心更加确定，写信告诉你台北也好天气。 不想让你不快乐，跟我说你难过，把你孤单移动变成我的歌，当你来了陪着你 That's alright。 有一天我做的歌再没有人听，那我就只写给你一个人听，就当你说想跟我一起平凡。可梦想还是无法克制我的占有欲，只要关于你就太消极， 如果我是真的爱你，是真正的拥有你，把关于你也印在脑海。我挽着 什么需要逃避？ 什么需要逃避？ Still only forever, ever, ever, ever, ever. 小鬼王林凯他们说到了台北好天气，上海天气也不错，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周日的天气。谢谢好时在发来的天气预报，2021年12月12日，哎呦呵呵，今天很多人要买买买了，是不是星期天啊？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气温是4度，确实比昨天的温度稍微低了一些，就是因为昨天北风那个吹嘛，从10度一下跌掉到了4度，最小相度湿度30%，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好，谢谢我们的热心的天气预报员好实在。继续来听歌，张信哲祈祷。 天主体恤我便最好，愿我这刻睁开两眼便见到，就算今天叱咤风云未足以太自豪，尚有一些东西终也办不到，让我追不到的痴心梦想最可以代劳，难道要我借罪向别人透露？谁要 回报。

表情严打哈手，血光里将你影子捅了脸，将耳朵听说我睡不够 mindful， 终于发现了万里看手机黑屏，才想起没任何来信的朋友，除了小狗，但是背景更棘手，一个人出品了啤酒，谁管他醉醒了没有， 什么忧愁，你问那几瓶我递给公主要上一口，本青蛙穿着西装还在路口傻傻等候， 也是在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电波或者出现在带你出发节目当中的一首歌，来自于王苏龙和谢可寅的讲个笑话。哎，我待会儿会讲一个不是笑话，自己的亲身的感受。欢迎一下云之清说 morning 早早早，二姐，午后彩云说也在被窝当中收听，张姨说 morning， 听说今天大风断崖式的降温啊，你穿的多不多呀？注意保暖。呵呵，我还在被窝里面收听，好羡慕你们，但是我也好，开心，就是我能够让你们在被窝当中体会一种温暖，然后跟你们聊聊外面冷不冷啊，找到一种更多的心理平衡。因为昨天也是看到了天气预报，然后下班回家路上也发现起风之后确实那个体感温度啊，就是哆哆嗦嗦的，不由得就把自己要就双臂把自己抱紧，所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特意选了一个比平时要厚实一点的长款的羽绒服，但是坐进车里面的时候发现车里还是挺冷的，而且需要热一段时间车才能开启暖风嘛，然后我在路上开的时候其实有一点不够安全，我这个动作我发现把手露在这个袖子外面哈，握住方向盘，觉得手好冷，然后我就交替着把其中一只手呢揣在了兜里边，属于有点单手驾驶的状态，不够安全，不够安全啊！不效仿，不效仿。但是那个时刻呢，就交替着，哎，会觉得说暖和了很多，就想想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能够让我在车厢里面顿时觉得暖意融融。哎，我突然觉得，哎，好，也就这样吧，也就先这样了哈。尤其等红灯的时候，干脆把两只手全都缩到了袖子里面。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哈、啊？全当讲个笑话吧。欢迎一下边，他说 ：“Morning， 早上好，二姐，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刚收的一个新货。我看了一下哈，它应该是选择了很多彩色的小水晶，这个水晶应该是那种人造的吧？它又用来怎么用呢？我不知道背面是不是有一些小孔，可以比如说缝在上面什么，或者说缝在布料上、衣服上作为装饰，但确实看上去感觉特别像 diamond， 真的非常非常像 diamonds， 感觉很值钱的样子。好吧，今天2月12日哈，昨天晚上熬夜等到12点的朋友肯定已经把购物车里面去合并付款的东西已经买掉了，希望你们买得开心，买得物有所值。 It's passion, you know it just as well as me. 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running from love. Let's stop, my baby. Let's stop running from us, running from us. Let's stop, my baby. Oh my, my, my.Now let's stop running from love. 谐音梗之歌啊，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买买买。无糖咖啡毛运早上好，他说那你买没买呢？我承认我也有下单，我也有合并，比如说同样的满减，比如满199减25，满200减20，反正不同类项的这个我也去稍微合并了一下下，一共有两张单子，所以一个是满足了满199减25，一个是满200减20，但是我不会去硬要凑。就比如说我只有一个是我选的一个60多块钱的东西，但是我必须要凑到199才能满减25，那我就会找一找我之前曾经买过的用的还不错的，我觉得有必要囤一次货的，我会去凑个满减。要不然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属于薅到羊毛，我先把自己搭进去了。 也许我一直害怕有答案，也许爱轻轻在风里打转，离开释怀很短暂又重来，有时候自问自答，我不要困难把我们击散，我责备自己那么不勇敢，遗憾没有到达，拥抱我还是害怕，用力推开你我依然留下，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你的视线是亮剑，为什么舍不得熄灭，我一直挂却看见， 是亮剑，为什么伤？

之地，这寂寥之地，只有你最迷人。庭院的小也许在路上忽略了你的美，但在这方寸之地，亲密之地，这寂寥之地，只有你最迷人。 节目里面听了戴尔泉的《侠客行》是首新歌，这首《小花》呢有了一段时间了，它可能不像其他的歌曲国风那么明显，但是听上去在周末有一种格外契合，而且你会在忙碌的都市的生活节奏里面属于片刻停歇下来，它就好像是给平凡的小花唱了一首柔情的诗，格外的让人觉得很治愈哈。如果说前面三首歌曲有点多少让你 emo 的话， sorry sorry 缓和一下，TMEUA 是昨天腾讯音乐的一个颁奖盛典，很多人在上面啊看了音乐盛典的线上的直播，很受触动，也仿佛给予自己在年末更多的力量，而且很多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也想到了他，周董，对，因为他是我们的青春。 想要再回去的风景，这别离被拼装成秘密，这出去美得像诗句，而我在风中等你的消息，等月光落雪地，等风轰然秋季的相遇，我重温午后的阳光，将吉他斜背在肩上，人多年间一样，我们静静地唱，去任何地方。我看着你的脸，轻刷着和弦，情人节卡片，书写的永远，爱记得广场公园，一起表演，校园奔腾。 间，当恋意一走远，我将你深埋在心里面。 决定要下了直播之后要去补一下这次的颁奖盛典，因为周董也在舞台上面哈出现了，并且还作为他2021年的首秀唱了好几首歌，肯定是有安静，据说还有给我一首歌的时间，我不配，以及轨迹，有两首热歌，有两首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歌曲，所以刚刚我选择了一首手写的从前。而想想我们80后哈，确实一直都不肯把歌单的 C 位让出来给其他的歌手，不光是因为周董他确实很独特，不光是因为他陪伴了我们整个的青葱的岁月和时光，主要是因为我们不希望那些属于我们的成长轨迹当中的歌手轻易的离开我们的歌单，离开我们的生活，执拗的把他们的音乐留在我们的歌曲列表里面，是因为他们在，我们的青春就在。 네가없는거리에는내가할일이없어서마냥걷다걷다보면추억을가끔마주치지떠오르는너의모습내사랑하는그리움한번에참잊기힘든사람이란걸또한번느껴지는하루어디쯤에머무는지또어떻게살아가는지걷다보면누가말해줄것같아이거리가익숙했던우리발걸음이날아냈던그리운날들오늘밤나를찾아온다

带你出发， 带你出发， 用好音乐重新换回自我，释放不安，化解苦楚，对抗庸常。 新EP只有三首歌，但都很好听，尤其这一首作为主打的单曲《滑行起飞降落》，不仅是提醒那些乘客，航班上的乘客，在路上出行的驾驶员以及车里的人都要扣好安全带，这是对你们以及车上生命的一种责任感，保持六七十迈的速率就好了，因为周末呢不太容易堵车，所以驾驶在路上的朋友，请你注意车速安全。带你出发，继续用好运陪伴你，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早上好，我是戴毅，这是来自于詹雯婷2017年的专辑《小太空》当中的《奔跑》。 对着沙漠，右边的门牌写着孤单，往左右扔，霓虹在闪，打破镜子，下一秒。是模样，起点找到冒险的理由，却找不到惩罚。一条路从我背后路标，我天堂欲望被你奔跑。拥抱不再是一点，是 界就微乎其微，只是在梦境里面闭上了眼，我拼凑着我的脸，对我经典的情 一首全新的单曲叫《永爱》，然后我们昨天在晚间节目测评完之后，就觉得把2017年专辑拿出来好好推荐一下也不赖。这首歌《奔跑》里边贝斯、古典和电子节奏这种跳跃的相互交织的感觉，有一种在追寻在未知的一个尽头当中，让这个整个人奔跑起来的感觉，我觉得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给大家提提神。 You make me dance, yeah, you do.You got my heart beating rhythm when you move. Don't need no plans, feeling loose. Like there's a rainbow of magic next to you. When it's good, when it's bad, yeah, you got me. Not alone in this town, cause you make me feel. Anytime that I call, you'll be ready. Anytime. And when I turn around, I see you there. 早知道汪汪队立大功的玩具那么受欢迎，我就挑一个汪汪队立大功的玩具拍个照片多好。 Frank 说，知道仅有几次早间的互相问候的机会之后，一醒来第一时间戴上耳机冲进974，别摔了，我又没走，我只不过不在周末早上出现了，我改晚班了。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7点到10点，祝你开心。 以后我陪伴你祝你开心的时间可能要放在晚上下班的路上了。也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Frank 说，刚才那首歌词里面唱到说，但是天总会黑，人总要离别，谁也不能永远陪谁。是啊，确实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音乐可以一直陪着你们呀。它为留在青春里的人而歌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歌曲音乐都可以为我们保留开启记忆的钥匙，请接这把钥匙。 人群烟火香槟和气球，是你带我从排队逃走，逃离人间恶语和骚动，这里只有你我和星空。你是何时紧紧靠近我，你是何时偷偷拯救我，在我掌心放了一颗糖果。人类为何都爱看天空，脸上却都有一道伤口，生在这个凡人的星球，是否光飞做天使的梦。你将你的翅膀给了我，带我穿越狼群和尽头，让我能够品尝片刻自由。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人间只是天地的夹缝，人们何苦要活成小我，活在执着对错的牢笼。是你帮我停下了山楼，是你叫我别害怕闯祸，是你让我活得与众不同。因为你，所以我爱上那片天空，天空下我在祈求，那是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永恒的传说。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因为你，所以我，所以我不退缩，在不远这一生中有遗憾不放过，不再听别人说，不在乎谁能懂，只因世界最大不过你和我用最小回忆对着宇宙。 始终， 那些你牵着我最深刻的故事，最温柔的传说。 如果是你，是我能够平凡生活， 钥匙打开了很多门啊。谢谢 Emma， 谢谢 Patsy Patty， 山外有山想改名云之金，都是爱听 Mayday 的朋友，也欢迎一下小书童、Emma 说二姐辛苦，那明年早上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在被窝里收听节目了。行，你们远程遥控，我打开收音机监督一下老白或者郭鹏和静宇。 Stronger than you, stronger than I. And now that has begun, we cannot turn back. We can only turn into one. I won't ever be too. Be the one to care. 是执拗的不让这首歌在我的生命当中退场，就是一直也练不好，可能是因为没有找到那个像 Brian Mike Knight 这样的合作对象啊。如果单位里面有一个男生但凡能跟我练练这样的对唱，真的我喝着不睡觉了，我也把这首歌练好了。好了，不做梦了啊。张杰翻唱的许茹芸的《美梦成真》，这里是带你出发，问上一声周末好。 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我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似枯竭，逼迫自己时光倒回，要美梦永远远离心碎。 把北京电台的南播全吐槽了，没有啊，我只是在九七四内部当中继续挖掘，实在不行我再把我的魔爪伸到1039和876去。还有小强没试一试呢。 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每个人都可以 mix dreams come true， 实现我们心中的梦想。格里娃说，早，时间一刷就到年底了，年初的时候开心听到了节目，周末早上带你出发，接力周一到周五瓦伦他们的节目。从有台 Hit FM 过来的听友，这一年早班辛苦，早上听到节目，晚上又听到，是吧？所以这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从未有过的磨练，也是一件好事。无糖咖啡说，哎，笑起来真好听，你只要不说看起来真好笑就行。 蓝桂花醉的甜蜜，做会看戏的暗暝，做会牵手在海边，我有你是足幸福的代志，一句再会藏在心内，讲袂出嘴。我甘是袂见笑，我只是永远袂晓，假善假意我偷走，漂泊的讲无要紧啊，我毋是袂见笑，因为你我才想要好，

Maybe just got my overclothes and hold me tighter. Is an name just a wing, I'll ring. Break me a hot heartbeat. You are mine, follow my mind. No one ever felt the same. Breakfast and butter, coffee and sugar, call me a hunter. 要把自己全部复制，在那给你我们去造次去教室。Hey, 不用浪漫的方式，喜欢从事上升的趋势， 摩羯趋势不用控制，在这世界你和我就是最惊喜的故事。 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 是的，节目虽然在2021年即将快要结束，但是如果想念它的话，可以用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把它保留下来，靠你了。 You plan this in the end of now。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无所谓，我无所谓，就像高贵，就像完美。我有点累，在床喝醉，多喝水，不想明天支离破碎。动态上的话题，总跳不完的场地，等照片上的生爱心，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舒服有个累，我的脑袋很疲惫。他说来点舒服泪，今晚来点舒服泪，有个浪漫有个美，我的脑袋很疲惫。 跑步的跑步达人们都会在七点到八点档的时候把他们的一个跑完的路程的一个截图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徐邦祥，今天你晚了哦。他说大一早必须要送上这朵小红花，一个纪念日的日子，12月12号，也纪念一下跑程，正好跑了12.12公里。感谢带你出发，一路相伴，也问候更多听友周末快乐。悠闲子的你好，他说期待一下跟 Q 的合作哈。行，我回头有机会邀约一下，伸出我的小小橄榄枝，看人家接不接。 有这样一种时间，无论开始在几点，结束的时候，每个人都灰头土脸。有这样一种极限，失望到马甲撕裂了容颜，骄傲与瞒天过海，青筋毕露的嘴脸，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粉碎在你软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好胜的自负消遣。 去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粉碎在利润的口袋里面。一起复盘你来我往的画面，有和谐的瞬间完败给好像的自负消遣。 韩红的新歌《九头怪》，我是近期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播放，还没有去看创作团队的介绍，就听出了火星电台的味道， 一种考验， 就是黄少峰的风格。 无论路途有多远，一路的美景，无暇顾及的双眼，有这样一种再见，失去到一无所有的边缘，骄傲与拥抱过的每个需要拥抱的人，都笑着去明天。 火星电台是真忙啊，你看现在有跟韩红的合作，然后张瑶的新专辑里面也有他们的创作，包括滚石壮乐队里面他们也有翻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的一支乐团。好，谢谢这首歌又要说像昨天那句话，我要开麦了。98年法国世界杯的时候，这首歌作为了亚洲区的一个宣传曲目。有请这个 Coco， 好久不见的一首歌《颜色》。 让爱能扩散到四面八方，不被千山万水阻挡。双手把人间围成的相框，记录来往的时光，想起的地方。 你的脸是什么颜色，让我们凝视同一个方向。 有的时候音乐的共情感不仅是在听节目的你有，我在直播间戴着耳机开着功放我也有，所以有时候 DJ 真的忍不住啊。还好大部分 DJ 都是关着麦，不像我。Since we started， 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了，是的样子。因为音乐让人开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一首又一首的歌全都是声声入耳，声声好听，所以更期待那些好歌能够不间断的出现。所以北京乐广播在冬日当中也会有更多温暖的歌曲陪伴着你。 If you leave me now, you'll take away the biggest part of me.Yeah.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了云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默默相心，耀眼点点星辰，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在那远处星辰像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信，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所以跟昨天我们在也是九点到那个时段听到的许冠杰《急流勇退》是一个类型的编曲，一个类型的音乐，怎么感觉这样的旋律出现的时候，虽然是有浓浓的年代的气息，有情怀，有记忆杀的感受，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特别的轻松自在，没有什么压力，生活多一些这样的美好该多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音乐可以帮我们对抗庸常，化解苦楚。好，继续来听一首新歌啊，应该是一位乐坛的算是新兴人类吧，杜轩达，《折叠过的思念》。 没剩多少时间，距离飞机越过地平线，你离开也没有最后说再见，少了锁的房间，就像被你遗落的永远，我好像也没来得及说抱歉。与你相关都变成平行线，我守候折叠过的思念，刺眼的心电包围了我下着雨的心里面，我只好把折叠过的思念 己说抱歉、啊、与你相伴都变成平行线，我守候着跌过的思念，刺眼的晴天包围的我，下着雨的心里面，我只好把这跌过的思念全部都藏在抽屉里，也许会能让我多少呵护一点，与你相关都变成平行线，我守候着跌过的思念，刺眼的晴天包围了我，下着雨的心里面，我只好把这跌过的思念 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我发现流星坠落撞进我口袋，就像你眼眸正好让我产生依赖，说不出是什么感受，就是有点不怪，有一颗被点燃的火苗释放花来， 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生日好，一飞。他说昨天晚上看了音乐盛典周杰伦的部分，真的会感觉爷青回系列，看完之后呢就坐不住了，立刻把这一周要录制的歌曲就已经提前给录好了。周董的歌呢我们已经播过了， Mayday 的歌呢我们已经把记忆的钥匙奉上了，接下来该有请张惠妹出场了。 怀疑你半空中的云跳转时朝向我寻，再也看不见表情，想拥抱都要顾虑，难得都在家里跟你多久没谈心，不要只追剧，该去的快去，明天有太多说不定。火车上的你像孩子兴奋对风景行礼，我笑个不停，这画面的来不易， 欢歌谣我们的 说你该用新的步调往前走。嗯耶，缓缓的要我们等待，从梦的敷衍的都停了不及了，缓缓这个需要透气的我，世界说你该有新的步调往前。 去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刻，来自阿妹的这首《缓缓》。有时候被生活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长呼一口气，也需要被打一打气。所以有一些线上的演唱会啊，喜欢的音乐人的作品啊，新歌呀，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功效，告诉我们即便是身处在逆境或者困境当中，也可以伸手触摸到美好，听见美好，这多好。 I just wanna see my friends. I wanna walk the street again. But I gotta be patient. So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I just wanna feel your love. Cause Instagram is not enough for me.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And every day we'll sing a song to make you dance until this ends. I just wanna see my friends. I wanna walk the streets again.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See.Tienes ganas de salir Lo siento pero no Tienes que quedarte ahí Pero cuando canto esta canción Ahí me brilla el corazón Y me siento muy feliz And every day we'll sing a song I just wanna see my friends. I wanna walk the street again, again. But I gotta be patient. So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Every night and every day. So I gotta be patient. Let's enjoy this combination. I gotta be patient. I gotta be. So let's enjoy.This combination Got to be patient 耐心点耐心点生活有时候就对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就像是那个九九八十一难一样是吧虽然我们不是悟空也没有金箍棒海上佛祖回头无岸但日子还得往前过是不是这首歌名我就不说了张瑶的歌就三个字 影子发神经好在还有一秒钟情话听清楚再发言我又不是情窦初开你的敷衍让我羞到头皮发麻总是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好，祝你开心啊！三个小时的直播快要结束了。CZH 问说：“今天还要一路生花吗？”昨天是温艺昕，然后飞出来一下 Coco。今天我把温艺昕先停一旁边了，是吧？我直接带着伴奏来了。车厢里边跟我一起唱啊！不许走。 台上的晚霞像年少的花，铺在天空正还有先走它，遥远的凡人风浪拍打，为梦再痛也不会害怕，远走的风沙去谁的天涯，春天可曾在哪里见过他，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 我好紧张啊。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谢谢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像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岁月在冲刷逆流沧桑的变化，安静的夜晚你在想谁吗？ 本节目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指尖的樱花如谢谢谁的韶华，疯狂的热爱夹带着温雅，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将那雨中的人藏在屋檐下，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护送那时的梦抵挡过风沙，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升华，安静的愿望 唱的已经